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雷锋、董存瑞。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眼睛一闭，提高警惕。这说的是谁呀？军营部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咱们一块儿感受这个小何一家的开心故事。哎，怎么一会儿小何，一会儿部队的？到底说什么呀？最近呢，欢欢特别喜欢听歌，别的歌不爱听，就爱听军歌。家里啊，每天跟军营似的。这是为什么呢？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行了，欢欢，行了行了，这都唱一天了。 妈，我要以未来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体格上目前我达不到，但是绝不能低落。 哎，我说儿子，哎，你这是怎么了你？你自从参观那个军营回来以后，我看你是魔怔了吧？ 爸，您不知道，军营里那些哥哥甭提多帅了。我长大了呀，要去当兵。 啊，小样儿，你还当兵呢？你给我个理由先。 It's a secret。 还秘密呢？哎，我觉得吧，你充其量也就当个文艺兵，其他那兵种啊，你还是算了吧。 有这么说儿子的吗？你也不鼓励鼓励他。 嘿，我这不是心疼他吗？当兵多苦啊，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好儿子，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儿子，你妈可走了啊，咱家俩之间从来没有秘密。哎，跟我说说你当兵的真实目的。 爸，我们班女生以前都说我最帅，军营参观回来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说过了。他们说那个营长是最帅的，唱歌也好听，那我一定要当个连长，将来再管着那个营长。 打住打住啊，这动机不纯就算了，连官大官小都分不清。去买套军旗回来，先给你普及普及这军营职称吧。 这欢欢呀，毕竟还小，士兵的这个飒爽英姿啊，那是怎么来的呀？平时的艰苦训练练出来的呀。都说军营的生活枯燥，所以呢，这个拉歌就成了战士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了。而兵种不同，这歌声也有所不同。您是不是也喜欢听军歌呢？咱们一块来欣赏一段相声《战士之歌》，姜昆、李文华合说。 我对歌曲有个偏爱。 什么偏爱？ 我从小喜欢部队的歌。 为什么呢？ 我发现他们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哦，部队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什么时候都有。 你像部队他们集合唱什么歌？ 整装待发。 对， 唱这个。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哎，是透着精神， 整装待发。 嗯，要是出发呢？ 出发。 嗯， 谢谢雷锋好榜样，革命中一党。 哎，哎，这么样的叫整齐， 对不对？ 嗯，哎，要是练兵呢？ 练兵， 嗯， 拼刺刀，看谁拼得好。当兵 忙这儿。哦， 拼刺刀， 拼刺刀。哎，要是打靶回来， 嗯，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拉着咪哆来，咪来哆来，咪嗦啦嗦啦嗦啦咪来。 什么呀这是啊？最后这句是什么呀？ 唱高兴了自个儿瞎编一句。 心花怒放。 部队的歌声还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军种兵种不同，唱的歌不同。 哦，军种不同，歌也不一样。 不一样。 你像那个陆军唱什么歌？ 陆军 啊。 陆军就是在地上的 啊，陆地啊， 他唱这歌。 嗯，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呵，脚步坚强有力啊，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哦，空军呢？ 空军的歌声，你得听出一念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哦，这飞机在上边飞， 一般他们唱 啊。 我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北京。 我都快跟着飞起来了。 一念在天空翱翔。 哦，哎，那个骑兵， 骑兵 骑马的那个 骑兵的歌声，你在当中能听出马蹄子声。 哎，那你唱呢？ 骑兵唱。 嗯， 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长空。 这马蹄子声呢？ 你听啊。 嗯， 刀光闪闪映长空。 嗯，马蹄子声。 你听这个节奏，这个节奏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是要这个？哦，哎，那个，火箭炮， 火箭炮 啊。 听歌声阵阵冲云霄， 这怎么回事？ 发出去客气。 那这叫火箭炮吗？ 看排排炮箭怒火烧， 又怎么回事啊？ 又弄出一客气。 哎，真形象。哎，这个海军， 海军的歌声两个特点。 第一个 宽广。 哦，形容大海之宽。 哎， 嗯， 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 啊，是海政歌舞团的。 哎，你看他，人家唱出那个歌声，那个拖腔就跟片儿汤似的。 哎，什么？怎么片儿汤也？ 不是那个，哎呀，人家那个拖腔。 不是，你别比划了 啊！ 你学学他怎么唱。 你看他唱的那个《水兵见到了毛主席》。 哎，这是他的歌。 江水在涧边汹涌翻腾，水兵的心好像那滔滔万里长江。 行了，这是干什么呢？ 让你看看有多么的宽广啊。 哎呦，还挺形象的 啊。再有一个就是抒情啊。 哦，他们也有抒情歌曲， 啊，像大家都了解的那个军港之夜。 哎，这苏小明唱的好。 你甭别的，就唱这个歌。你现在到那个水兵那儿，深入生活，往甲板上一站，男生二重唱军港之夜。 不是，我唱不了。 那一块唱。 这歌受欢迎，我唱不了歌。 你嗓子还是挺好听的。 我嗓子不行，你听着，尤其这两句。 你谦虚。 我这边真唱夸张。 你嗓子好有特点。 怎么看出来了？ 你看你这素子多大。 哎，那鸡脖子才叫素子呢。人有说素子的吗？ 我看人歌唱家这素 不是素 子。这叫什么？这疙瘩人叫什么？ 这疙瘩人叫喉结。 哦，这叫喉结。 喉结。 叫了好几年素子了。 不是，以后别这么说了 啊。我看你这个喉结挺大的。你一定好，咱们到时 候。不行，我真这唱不了 啊。 我这嗓子。 那你得配合我演出伴奏。 演出我给他们说相声。 咱们俩人合作，咱们演完相声以后演点别的节目。 合作我不行啊。就 那这么好不好 啊？ 中间你把词给我念一下。 哪一段词啊？ 就是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哦，叫水兵睡觉那个， 好不好？ 那行了。 谢谢，那咱们这个，我来唱，你来给我朗诵。 那好。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抄。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活着呀，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儿。有意义的事儿呢，就是好好活。相信熟悉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听众对这句话呢肯定不陌生。这台词儿啊，这句话呢出处就是传奇士兵许三多。自打欢欢迷上了军营啊，许三多也就成了他经常提到的人物。 爸， 您说《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是不是特别傻呀？ 哎，你怎么这么说呀？ 你看啊，许三多他牙疼吧，于是班长呢就把他带到医院去拔牙。回去路上，班长问许三多牙还疼不疼，许三多说，我不知道啊，牙齿啊都留在牙医那儿了。 这不算傻吧？我看人许三多其实是个讲冷笑话的高手。 我也这样觉得。比如说啊，有一集里，史班长、吴班副、许三多三个人一起去买东西，商店的老板问班长，你要买什么？史班长说，一包花生。老板就搬来梯子爬到货架顶部，拿了一包花生。老板又问吴班副，你要买什么？吴班副也说要一包花生。老板就埋怨他为什么不早说，但是还是又搬来了梯子爬到货架顶部去拿。老板正在梯子上拿过一包花生，赶紧问许三多，你是也要一包花生吗？许三多说，不是。于是老板就拿了一包花生走了下来，把花生给了吴班副。他把梯子收好，然后问许三多，那你要什么？许三多说，我要两包花生。 我要是商店老板啊，肯定得气得背过气去，这不折腾人吗？许三多这个电视人物太可爱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在咱们的军营里，那些默默无闻保卫国家的战士们更可爱。2009年的央视春晚里，小品《水下除夕夜》就表现了鲜为人知的潜艇海军战士的生活。下边啊，咱们一块来分享这个小品。 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的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分队长， 都啥呀？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儿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呐，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战友们呐，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 开心不开心呢？ 开心。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不光他还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那太狠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 畅想 上岸的第一件事儿都啥呀？ 那个、哎、我先说 别吵吵。九堂先说， 为什么呀？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 耶、yeah,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 啊，退毛了。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再撒点盐捅死鸡就出锅了。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挺好的呀。 炸鸡掉土堆里了，这 成驴打滚了。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到，我们想好了。 我说 蔡丁克， 总是我先说。上了岸吧，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至少4口大锅，连吃3天，每人拿2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都有什么好吃的？ 有炒白菜， 炒芹菜， 炒菠菜， 炒韭菜， 炒油菜，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炒树叶都行。

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神圣的海底，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吧。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 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在海底呢，我爱你爱的最深。2009年，你嫁给我吧。 爷爷奶奶，你们总问我吃的好吗？其实我在潜艇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 有苦才有甜。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样的。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重建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航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 请放心。 一斤不熟， 一斤不熟。 深度260， 深度260。 航向180， 航向180。 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 全速前进， 全速前进。 刚才这是由尚大庆、侯世甲、金阳等人带来的春晚小品《水下除夕夜》。为了祖国的安宁，战士们忍受着寂静孤独。亲人的信息、新鲜的空气、绿色的蔬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当咱们安居乐业、阖家欢乐的时候，一定不能忘了这些可敬可爱的人。好了，随着小曾的这首《军中绿花》前奏的响起，咱们上半期的快乐阖家欢就先到这儿吧。稍后再和您继续分享小何家的幽默故事。一会儿见。 寒风飘飘落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军心迷惶。

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 好， 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酒仓，我们和氧气交换机在一起，春光明媚，温度18度。 三仓，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 六仓，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一仓，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 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听见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两头尖，舱室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 祖国之火在里边。 接下来是焦点访谈，请听咱们艇长的新年贺词。 亲爱的海，我想你。 哎妈，放错了！你看，别吵吵，别吵。听哪个呀？你们知道这是谁呀？ 反正不是厅长呀， 咋不是厅长呢？这是我家庭厅长，你嫂子。这是你嫂子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听的。那我还没听呢，那你们都听，那玩意儿少儿不宜呀。 少儿不宜， 你看。 分队长， 快快快！ 哎呀，亲爱的， 快快快！ 分队长， 快快快！ 亲爱的， 快快快！ 行行行，好好好！大过年的是吧？艇上又没外人，都是自家兄弟，听都听。 亲爱的海，你好吗？ 好。 你想我吗？ 想。 这是我在吻你，你听到了吗？ 听， 体会。 亲爱的孩子，咱们的女儿会说话了，你听。 爸爸，爸爸， 分队长，快答应啊！ 快答应啊！ 妈妈， 哎， 爸爸， 哎。亲爱的战友们啊，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深深的海底，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吧。九堂先说，他年龄最小。 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我在海底呢，我爱你爱得最深。2009年，你嫁给我吧。 爷爷奶奶，你们总问我吃的好吗？其实我在潜艇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 有苦才有甜。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样的。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从前的家园里